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3集。 哼，你们那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，跟我们所处的山场还不一样。听江恋说，你们那条只是比较颠簸，可能是受了收长的波及。我们的，那才真正是在人肠子里翻呢。 据他说，很突然的那根山肠就开始颤动了。如果说先前还是微微蠕动，到后来简直是搅动翻动了，而且山肠开始从水平转为清澈。任谁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人是会往低处滑的，而这儿的低处意味着很多可怕的事情。好在山鬼到底是山鬼，应现能力比一般人强很多，山肠一出现了动静，泥鳅会就命人结绳，把一行十几个人都连串在了一起，宛如一条巨大的蜈蚣，防止混乱中的失散。再后来，山肠清澈时，大家以匕首插攀石壁，行动一致，真如蜈蚣般往高处攀爬。当时情形也是混乱，有石块落下，有人失足，好在大家是连串在一起的，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。还有成群的石虫子哗啦哗啦潮水般自上头涌下，因为碧山兽的威力尚在，遇到人时它便自动从两边分流，那场景现在想想还头皮发麻。 这种石虫子大概只能在山肠内存活，他们预感到山肠要收了，所以争先恐后赶往更深处。 是啊，当时他们拼命往下涌，我们拼命往上爬，想想也是好笑，各赶各的科场，各回各的家乡。 正奋力爬着，前方十几米处突然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的崩裂声响。孟千姿听到这儿心惊肉跳，忍不住攥住了泥鳅会的手。 怎么，那又是怎么了？ 泥鳅会笑了，孟千姿从小就这样，爱听故事，也极易入戏。高金红曾经说他， 咱们自保啊，给糖是骗不走的，漂亮衣服他也不稀罕，但谁给他讲个故事，没准就哄走了。 泥鳅会抽出手，紧攥成拳头，另一只手隔了段距离虚附在那个拳头上。 其实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个山头是有两层嵌套，外面有个山壳，里面有个山河，那个河就是收紧的山肠，山壳上本来就有九道入口，山肠舒展开的时候，九根肠就会连接到九个入口上，但收肠时接连处就会断开。 你听到的断裂声响就是那根肠的连接口断开了 啊，幸好当时离得不是很远，我望眼就明白了，那根肠在扭动，那一节断口却纹丝不动，说明那边才是安全的。 当时泥鳅会也急红了眼，喝令大家拼死也要快爬。断裂处的缝隙尚小，但势必会越拉越大，大到一定程度可就再也过不去了。生死关头没一个拖后腿的，所有人卯足了劲儿攀登，到断口时两边的距离其实已经超过一个身位了。不过蜈蚣也是会腾跃的，在两位姑婆的喝令下，后半截的蜈蚣身拱起，奋力将前半截的人抛掷出去，而前半段的两个人也稳稳地攀住了对面的断口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泥鳅会还心有余悸。 哎呀，你是没看到当时真的很险，那根身长瞬间就缩回去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一串蜈蚣人悬空攀在断口上，说实在的差点没攀住。 毕竟一行十几个人呢，只靠前头那两三个哪吃得住啊。万幸的是他把足够的人留在了外头，黄松他们一行二十来号人都在洞口守着， 听到里头巨变，黄松壮着胆子进来查看，恰看到泥鳅会一行人悬在断口，就快要掉下去了。他赶紧扑上来抓住，又大声朝着外头嚷人。外头的人纷纷进来，就这么一个抓住一个，然后迅速结绳，结队拔萝卜般，终于把泥鳅会这一串给稳住了。 有些时候啊，真是差一秒快一分都不行，那时候也幸亏我们穿在那儿吊着呢。 都是山鬼，应急手法是一样的。冼琼花他们同样结成了蜈蚣人，也同样向着高处急攀，但大概是他们的始发点太深了，到断口时那根山肠早已距离对应的那个断崖口太远了。孟千姿听到这儿，冷汗都出来了。 然后他们恰好看到了你们还吊着，就 我也向他们喊话了，让赶紧跳过来。 怎么说呢，就跟空中飞人似的。冼琼花一行在颠扑扭转的山肠中看准方位角度，一个整齐划一的联合纵跃，抓住了泥鳅会这一头的蜈蚣尾。要知道冼琼花这头可是一共八个人呢，八个人的重量飞跃过来，那势能非同小可，把所有人拉得急往下坠。上头拉人的人即便做足了准备，都瞬间被拉入崖下六七个。崖上崖下四十多号人连成了一长串，有一多半还在半空悬荡，直如进行着一场最凶险的拔河。下头的人使不上力，惊魂不定，上头的人则龇牙咧嘴，拼着吃奶的力气往上拽拉。孟千姿呼吸都快连不上了，他抬手抹了一把鼻尖渗出的细汗。 那不对呀，理论上是下头的人多呀，你这边和七妈他们两串蜈蚣人加起来大概有十八个，守在洞外的人有二十一二，原本是上头的人略占优势，但上头的人既然被拉落下了六七个，双方力量陡然悬殊，怎么可能还以少不多呢？ 你忘了，我们还有好几头牦牛驮物资上山，也守在洞外呢。这种力气活放着大块头不用，留着吃肉吗？ 泥鳅会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揭晓答案。孟千姿恍然，直到这时，他才长长的吁出一口气，虚脱般的倚回床头。仿佛这一场命悬一线的决力，他也曾参与其中似的。 三妈，真是被你讲的，吓也吓掉半条命了。 泥鳅会笑了笑，正要说什么，毡房内又是明暗一换，来人掀开帘子，人还没进屋，声音已经过来了。 三姐，既然大姐过来，我看我还是先走。 六妈。 来的正是屈翘。他没预备会听到孟千姿的声音，愣了一下，这才款款一笑，声音是惯常的温柔婉转。 千姿醒了，之前雷都打不醒你，我也忘了该压低声音说话了。 边说边走到床边，身段和姿态像在台上时一样好看。孟千姿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总觉得他双颊带粉比前次见时多了好些妩媚。不过刚刚那句话的信息量巨大，孟千姿也顾不上跟屈翘寒暄，忙问泥鳅会： 怎么我大娘娘也要来吗？ 刚忘记跟你说了，老四和劲松出去接大姐了，估计今明两天就到。段娘娘的尸体不是找着了吗？大姐等不及，说找的时候自己没出力，现在找着了，他不能还敢坐着。加上这趟山虎伤亡不小，他也想过来看看。 孟千姿是王座没错，但高金红是山鬼中资历最老的，他过来意义到底不一样。泥鳅会说完这话，又回头看屈翘。 老六啊，你也不要死心眼儿，这都好几年了，那件事儿要么说开，要么放下吧。大姐这岁数，这身体还能挺几年啊？这口气你要跟她犟到死？ 也不是。 什么事啊？我大娘娘和六妈都不像小心眼的人呢，什么了不得的气，几年了还揣在心窝子上。 我是个出家人了，看得比从前更明白，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何必强求呢？强求如钻水扑风，钻不紧，留不住，扑不着。水有水的去处，风有风的归向，来来去去，都是在咱命里留影。随他去吧，记得就好。 三妈，知道你悟性高，跟我们这种俗人说话能不能通俗一点？ 泥鳅会没吭声，目光却往门边溜了过去。是江鹊桥从门帘底下拱了进来，大概是任务达成，姿态中还带着点趾高气扬，带了点不耐烦，好像就是在说凡人老是指使人家做事儿。但他身后并没有跟着人。泥鳅会的目光往门帘缝下瞅，果然让他看见了外头踱步的影子，还有一双想进来脚尖却老往旁挪的脚。孟千姿寻向看去，猜到了是江恋，加上没来由的一热，手在盖坛里揪着毛拧着疙瘩，脸上还要装着什么都没有发觉，若无其事。泥鳅会偏偏不让他如愿，拿胳膊肘碰了碰躯壳。 老六，你说他能在外头站多久？ 不想跟咱们照面，能装着呢。上次我和老七和他走对面，他装着低头找东西，硬是跑了。 呵呵，我没长脚也没爪子，他还怕被吓着？ 谁知道，跟我们差着辈分，面皮薄吧。 孟千姿还是不说话，盖坛里的那一处都快被他揪秃了。泥鳅会看了他一眼，心里突然柔了下来。 刚把倩倩抱来养时，那软乎乎的小粉团儿，好像只一溜眼的功夫就这么大了。越大这命数就越难看透了，水有水的去处，风有风的归向，水去了再看不见，风去了也再摸不着了。 他眼眶有点泛酸，一股子机不可察的叹息慢慢在胸中化开，伸手拉了一下躯壳的衣角。 走吧老六，还有事做呢。 江恋听到脚步声出来，赶紧绕到毡房一侧，目送着三六两位姑婆走远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掀开帘子进了屋，一抬眼便笑了。孟千姿坐在床上拥着盖毯，捏下着眼打量着江恋。江鹊桥立在帆布椅上，两只小眼有点翻白，好像是在问，你磨叽啥呢？怎么这么久才进来？ 我三妈和六妈刚出去，见到了吗？ 是吗？没看见，我才过来。 江恋在床边坐下，顿了一会儿，江恋伸手去握孟千姿的手，孟千姿手指一拳，江恋握了个空。他没吭声，停了一下，又伸手去握。江鹊桥立在边上，忙得很，小眼珠一会儿看这儿，一会儿看那儿，看一个要握，一个不让。一个偏要握，一个偏不让。男人的手宽厚，女人的手纤细，手指原来也能说话，一拳一探，进退迎拒，那么多意味。哎，握住了，哎，还抱上了。孟千姿和江恋闹了一会儿，终于咯咯地笑着扶进了他的怀里。江恋搂住孟千姿，一瞥眼看到江鹊桥目不转睛地盯着，想也不想抬脚就把帆布椅踢转了个向。江鹊桥没提防，一个跟头翻下了椅面，亏得爪子揪住了椅沿，倒挂着扑腾了一会儿之后，终于又爬上了椅面，气得毛发炸起。这个过河拆桥的男人。孟千姿对边上这段小插曲一无所知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忙抬起头。 哎，箱子带回来了。 哼，能不带回来吗？ 那美莹现在怎么样？ 不好说，我们不在的时候美莹又发了两次病， 手臂上添了四五道口子。箱子拿回来之后，他的伤口没再恶化，出的血也没再翻肺，究竟是不是能彻底好，我觉得还得再观察两天。 孟千姿心中一动，坐直了身子。这些日子他和江恋已经很熟了，对于江恋的微妙情绪也很能察觉，总觉得江恋不是那么太兴奋。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不是我，是神棍。咱们出来之后到了有通信的地方，他就兴高采烈通知了他那几个朋友。我看就这两天，那几个人就快到了。 但是 神棍打不开那口箱子。 打不开？不是说什么烈火血就可以什么？ 话是这么说，八枚法师的预言是烈火滚过沸腾着的血可以打开机关的结扣。可这两天我们什么法子都试过了。 邝美莹的血滴进凤凰鸾结扣的刻纹处确实是沸腾的，拿火去点，烈火也确实是滚过血面的，但滚完之后箱子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。怕烈火不够烈，他们还突发奇想点了一根凤凰铃，然而点着的凤凰铃只是再次印证了之前的认知，凤凰铃是不怕火烧的，而且用凤凰铃点起的烈火也没有烈到哪儿去。箱子沉默如石，毫无异样。 可把神棍给郁闷坏了，揪着他的卷毛苦思冥想，现在又赖上环境了，说是空气污染、水污染改变了邝家人的体质，使得美莹的血不那么感应灵敏了。 我记得邝家做了40口箱子。 邝祖经手的大概有一两口吧。 箱子做好了是交给皇帝的，等于交货了。 是，怎么，你是有什么想法吗？ 你和神棍都没有用过密码箱吧？ 江恋的第一反应是，你这瞧不起谁呢？但一番追忆之后，爽快认怂。 哼，是，真穷啊，我从小到大，哪有什么金贵的东西值得塞进密码箱里啊？没用过那种高级货。 我用过，从小就用，我手边常备密码箱，各种样式的都用过。有些密码箱是初始密码的，到手之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密码。还有的密码箱是双重密码，出厂时给你一个独特的密码，你再加一个，形成一套组合，组合密码更难破。 江恋慢慢咂摸出点味儿来了。是啊，邝祖是善以血为媒开封香气，但如果用的只是邝家人的血，这下订单的客户得多没安全感呢？我家的密码箱，你滴点血点个火就能开了，我的财产还能有保障吗？ 所以开箱用的其实是另一个人的血，或者组合嵌套，需要美莹的血加另外一个人的血。那另一个人又是谁啊？ 这另一个人我其实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猜一下啊，当然只是猜测啊，是谁跟箱子有最深的羁绊，做梦都梦见在找箱子，从一露面开始就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箱子呢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